症。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在浙江乌镇举行，习近平主席昨天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观点和设想。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机构、企业、学者纷纷在大会上阐述各自对于未来互联网应用的各种主张及先进技术。一时间，浙江的这个古镇水乡成为汇聚未来话题的世界焦点。那么从共同利益出发，在互联网领域中，各国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方式？面向未来的互联网将给我们每个人以怎样的非凡应用体验？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古老和未来联通，世界与我们共融。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在浙江乌镇举行，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看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和报道，总体印象好像一是规格高，二是很热闹。不过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每天确实距离互联网很近，都在用，但是感觉互联网大会的议题好像跟普通人还有距离，太高大。那么大会上交锋的观点，展示的内容是不是距离我们很远呢？我们马上连线现在正在浙江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采访报道的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蔡鹤娟，来听一听他有哪些发现。蔡鹤娟你好。 啊，朱琴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听众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节目中跟你连线，是你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给我们介绍现场的发现啊。那么这次是在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现场，感觉你是追着新技术，这个全世界都在跑，跟着这个盛会在跑。那么在乌镇，你有怎样的发现和观察，能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介绍一下？ 是这样，刚才你提到说这个乌镇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好像议题都很高大上，但其实我的体会不是的。这个古镇虽然是很古老，但是它十分的现代化。这个一新一旧的对比呢，就对比在像在前天注册的时候，每一位嘉宾都能够分到一部智能手机，这个手机上有各种会议相关的这个 APP， 比如说你下榻的酒店信息、22个分论坛的这个时间地点，甚至还有这个导航的地图等等，就是可谓是你拿着这一个手机就可以玩转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了。另外呢，乌镇这个西栅景区呢，整个地方都是 4G 和 WiFi 全覆盖的，它的网络体验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有一些记者朋友们说，他下载一个 G 的东西一分钟之后就下载下来了，我也是能够非常免费非常那个顺畅的在这上这个免费的网络。另外呢，我看到这个乌镇上有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是志愿者，穿着这个蓝色的衣服志愿服务。因为这一次来了很多2000多位从全球来的这个各国政要和嘉宾，所以他们这些志愿者大概900多人呢，都是英文特别好，并且还有很多会西班牙语等等这样的小语种。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昨天看到这个非洲西部国家加纳，他的副大使在寒风当中生病了，然后向这个志愿者求助，志愿者特别积极热心的在给他联系这个车怎么样能到他下榻的酒店。所以说，如果说互联网特别的重视客户的体验的话，那么这一次互联网大会的话，我们这些会务人员和记者对他的会务体验也是比较一流的。主持人 好，感谢我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来自浙江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的报道，谢谢你，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互联网技术专家，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专家，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从我们记者刚才介绍的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这个设计和组织可以说是匠心独具，而且组织工作是周到和方便。乌镇很多朋友都了解，也有很多人实地去过，是古色古香。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正在那儿开的这个会，互联网议题又代表着当今时代最新的技术，同时又是未来技术和社会结构的一个骨干。那么由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国家召集世界互联网大会，而且会址还放在乌镇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水乡，两位觉得其中的意义如何理解？这种反差有怎样的深意呢？ 总体来说，乌镇啊，它是浙江的一个不错的地方，山清水秀吧。而且这个里边我插播一个，就是咱们习主席专门提到说，乌镇这地方其实我是已经来过，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在城市规划的时候他参与过他说他还当我参谋，他在浙江工作了很多年嘛，这个城市建设的时候他还曾经当我这个规划参谋，说挺有意思。而且呢，这个浙江省整个的互联网应用应该说在全国位居前列，而且确实是从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应用也相对在全国在这个应用方面也靠的位置比较靠前，不亚于，我的感觉不亚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以才选择的乌镇。 是不是也想给公众或者给世界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不一定原生态的古老的文化保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就跟现代技术会很远，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 对，我看到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就是为什么选择乌镇哈，好像这个曾经有人说，就是我们这个论坛想打造一个像东方的达沃斯这样的论坛。那么我们知道达沃斯在当地是比较非常这个优美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应该说考察了以后呢，说中国有四个城市比较符合，乌镇是最符合的。除了它的经济发达，包括它的这个城镇有几千年历史，包括它的这个原生态的东西，而且呢刚才这个李老师已经说了，它的这个互联网啊包括经济都非常好。那么再加上呢，中国呢一个新兴的这个经济大国呢，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这些年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尤其是它的经济上的这个地位，包括这个上网的人数，包括对于社会带来的影响，那么这种方面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世界互联网的大国美国。所以说呢，这个会议在中国举办，包括在乌镇举办，是蛮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乌镇这一次第二次办这个会，这一次来的这个领导人和各方面的嘉宾，这个规格和整体的规模已经明显要高于上一届啊。 是的， 我们也可以展望未来，这个还是会这个就是稳步发展的。另外，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发现，包括我们这两天看报道也发现，前来参加这届大会的互联网大会的，不仅有各国的政要、有企业家、有专业的技术研发机构，还有很多科学家、有艺术家、有医疗行业、有金融领域，几乎所有我们生活中所能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些领域的前沿机构都会来到这儿。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议题能够串起来社会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专业界限分明的这些行业，大家业务差异这么大，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又聊些什么呢？ 其实我是这样看的哈，它其实这个会上至少涉及了三个领域，第一个叫大数据，因为大数据跟医疗啊、跟教育啊密切相关，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网络安全。而且其实你在习近平主席讲话当中，他也专门有一段是讲网络安全的，而且讲到网络要这个共享共治的这么一个基本理念。 是， 对。同时呢，其实在应用端还要讲到互联网金融，因为这是一个咱们国家至少这两年内不断的对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这是在老百姓切身生活当中的一个方面了，已经跟人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了。所以这三个领域呢，大家也看，其实就是应该说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现在已经分不开了。而且习近平主席专门在讲话里面还提到了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是， 对，关于怎么样保护，专门给大家给大会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大家要研究怎么去保护老百姓的这个隐私。你看都说到这样具体的事情了。所以我倒觉得呢，其实方方面面其实还有很多， 不，我刚才说的领域只是其中的一角，其实是涉及的领域还特别，刚才我随便讲的医疗啊、教育啊，其实都是跟这个我们目前讲的这个互联网加相关的，或者说互联网相关的。 所以说大家在大家传统的概念中，或者说第一印象中，好像提到互联网大会好像是一次技术会议。 是的。 实际上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不仅有技术，还要谈规则，而且还要讲服务，当然里边还有经济。 对，我是感受比较深。实际上召开第一次叫做中国在乌镇第一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我们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当时是有点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网这个，你在中国办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搞这个互联网研究的，他有专门的他的大会，那么整个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它的技术标准啊、规则啊、所有的东西，那么每年都开好几次啊，这 IETF 大会，这大家都知道，与会的人数将近都1400-1500人，各个国家都是，那参加会的人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而且是在技术方面，那么就是引领整个未来，完全是未来的。可是呢，这个你来世界互联网大会，我们当时还是不太理解。但是呢，从第一次大会以后，我发现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应该说是我们的眼光狭窄了。这个也应该说，自打这个我应该说习主席上任以后，我感觉到这届政府在下了一盘很大的棋，而这盘棋里边各个方面都包括，而且的眼光它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那么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比如说这种互联网大会，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都在来，目的是什么？就谈一件事儿，互联网要有规则，这个规则是大家要一块来遵守，一起来制定。那么不能由一方说了算。那么我在技术上可能我现在还达不到强国，但是这个强国对于世界的这个破坏性也是蛮大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各个国家吧，都是在这方面是愿意参与制定的。但是我们注意看啊，这个目前现在来的这种嘉宾是我们发展的新兴的国家比较多。 对， 那么发达国家还没有来，但也派了代表，不是说他不想来，他在看。为什么？他也想在这里边，当你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也伸去搅一下，我也想喊两嗓子，大家应该共同治理，而不能由一国说了算。所以说呢，这次这个大会啊，我感觉到这个它的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想象。那么这种会议，我相信习主席未来的打造就是共同制约你的某一方的这种强势。 您谈到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到，就是习主席昨天的演讲，现在成为本届大会迄今为止热门话题之一。比如说这个规则，他昨天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叫全球互联网治理不能由一方主导。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所说的互联网的治理具体指什么，而且现在提出说不能由一方主导，这当然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未来目标。那么当前的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现在咱们看一下人类生活的几个区域吧，海陆空天就是太空了，然后再加上互联网， 是， 其实啊，这个就人类活动这些区域其实都应该有法律基础作为一个支撑的。而且他习主席专门在讲话里面说了一个词性，我印象特别深，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好像你说海陆空天，大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物理量是，然后空间好像是个虚拟的空间，大家觉得哎那个地方可能不要法律，他说不是，那不是法外之地。所谓不是法外之地，我理解就是说一定要有法律，同时其实是强调的规则，人类在一起生活是一定要有规则约束的，不管你是法律的形式还是其他的所谓习惯的形式，你总而言之。他有一个老百姓说的话是特别好的一句话，叫有事儿大家得商量着办。其实 李老师刚才谈到这个，我也想插一个问题，就您谈到了海陆空天，我们在过去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就即便在航天领域现在都是有国际条约的， 对， 规定各个国家的这个边界，然后相互之间如何处理一些哪怕是最棘手的问题。那么在互联网领域，刘老师，您研究这个，就是各国之间就在就是相对应的，比如说海陆空天遇到的一些冲突，现在有没有特定的这个国际规则呢？大家都公认的？ 海陆空天还是有规则的。 是，我就说互联网。 对，但互联网是这样，我们最早提出是奥巴马，他把这个互联网首次提出疆域概念，就是互联网是疆域。 对， 当我这一疆域受到一些攻击的时候，即意味着发生战争，对吧？他就说得很清楚。那么当时呢，这个我们从事这方面的人就知道，就是他在这里边。他已经想事情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明确提出，应该说在互联网里边，实际上它当时只是一种虚拟的一种空间，就是在技术上你可能看不见我，可能看不见你，但是大家去做了很多事情。那么目前在这块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们比如说辉克的攻击，我们现在会认为制定了一些法律了，说你这个盗窃我东西了，你盗这个了，我们有这么一些现在出现了，但是那么现在在技术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要针对另一方的时候，这件事能不能做？比如说我们这边研出一个导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边就说了，你这导弹这个速度太快，那我防不住你，那这不行啊，这个咱们不能这么弄啊、你要那么弄的话，我再研究更快的。 有相关的国际公约， 哎、限 制相互的射程，还有这些。 对，哎，那么但是呢，在互联网上，在这一块目前确实是没有 啊、 但是呢，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渗透到全球全社会的时候。那么这一领域就需要有治理了， 是， 所以说这次大会呢，等于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就是中国在强调自己的话语权了。那么不但是强调，而且是提规则了。那么我们并不是一个互联网强国，但是我们开始在规则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应该说，从过去40年来看呢，就是美国在互联网上，应该说它引领了整个世界互联网的发展。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知道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商。包括我们的社交网站，这些几大巨头全是美国人干的事情，不管在技术上还是他的这个创意上，那么也现在也就带动了整个全球的这个发展。那应该说在互联网的发展上它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这个技术太强大了，我们知道全球的整个 IPv4 的域名70%-80%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甚至一所大学比另一个国家的域名拿的还多，可见它的这个它的资源跟它的话语权多么的强大。那么当你世界的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追不上他，因为他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设置了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跟我们一般的知道世界政治角力、军事角力啊、地缘政治角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哎，比如说俄罗斯跟中国呀，或欧洲联合起来啊，这个美国你就要有一些说法。但是现在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说单极化非常强，没有多极，就是美国是一家独大，我们甚至联合起来了，在技术上都不一定抵得过他。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有点肆无忌惮了。那么这些年他反倒在这方面就是不听任何国家的劝，他又成了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拦路者，他自己呢要为所欲为。那么实际上中国这次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应该说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要联合世界所有的力量在互联网领域约束美国跟逼迫美国，你也要做到一个共同遵守规则这条道上来。那么这件事儿，别的国家都做不到，只有中国能担当起这个责任。一个是它的经济体，一个是它的互联网的人数，另外一个就是话语权越来越强大。 您 大概6.7亿，现在应该有6.7亿的对这个网民了。 您谈到这个，确实也是中方这次提出的，叫反对网络窃听和网络攻击。这样的主张，互联网共同治理这样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 是 啊。但是现实的情况您刚才也介绍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见从逻辑上也存在，就是有一些政治集团他还想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获得信息，或者说给对手知道， 还想搞单边主义、 现在就是说大家共同治理互联网，这个是能够得到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的。那么接下来如何建立国际法这方面的公约，两位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呢？ 这样，关于国际公约的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先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也就换句话说，应该是理论上来说，应该首先是讲不能搞单边主义，不能由一方或者有一个小集团然后说了算，而是这个大家的这个原则呢，这些规则一定要大家商量着办。有要形成就是互相协调互相商量的机制，这是原则上首先应该做到的。其实这次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领导来参加，大家又觉得哎呦，这刚才刘老师说这好像原来大家都以为是个技术会议， 是 不是？其实他是想在第五个领域里面，刚才说海陆空天再加上互联网，建立一个所谓叫兼爱则治交恶则乱这么一个这个所谓的人类的一个准则，就大家要相互关爱，而不是相互打斗，包括互相攻击。而且这次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里面也专门讲了，要摒弃这种 网络攻击啊，还有以对方为敌的这种敌视主义的态度。 嗯， 他专门讲到这点。 嗯， 所以我想呢，其实把他所谓的有高大上的这一面，主要就是说人类关系的准则，原来我们在海陆空间也许有了一些国际准则，但是我们在互联网领域里面还没有人提出来一个就是高大上的原则。 嗯， 这次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来了，就是叫一个兼爱。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提出兼爱，可以说也可以扩散到很多领域，国际关系领域都应该以兼爱为原则。 嗯，就是两位刚才也谈到，从现实来讲，技术方面可能是一方独大，但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就是未来是怎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要通过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要讲清楚，要取得共识啊，要达成共识。那么互联网呢，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确实现在从政府、企业一直到个人层面，对于沟通的过程存在的一些风险啊，应该界定的规则确实都有不同的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互联网大会，我们可以对这些规则进行说明，进行协商。那么与此同时呢，刚才两位也谈到，这次互联网大会我们不只要讲规则，不只要谈协议，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共享技术的成果和思想的火花。那么这一次大会上还有哪些亮点会直接影响我们个人未来互联网使用的方式？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在浙江乌镇举行，习近平主席昨天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观点和设想。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机构、企业、学者纷纷在大会上阐述各自对于未来互联网应用的各种主张及先进技术。一时间，浙江的这个古镇水乡成为汇聚未来话题的世界焦点。那么从共同利益出发，在互联网领域中，各国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方式？面向未来的互联网将给我们每个人以怎样的非凡应用体验？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古老和未来联通，世界与我们共融。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互联网技术专家，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另外一位是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专家，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说到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习主席这次在大会上还重点介绍了中国正在实施的叫做宽带中国战略。他介绍说，预计到2020年，也就是不到5年之后，4年多之后，那么中国宽带网络将基本覆盖所有的乡村，打通网络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人用上互联网。我记得在2015年以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请两位在节目中关注过李克强总理督促中国网络服务要降费提速的问题。 对 啊，我们做过不止一期节目，分析其中的技术可能性，展望未来我们网络生活的这个前景。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们也采访了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派驻的这些驻外的记者，而且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做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也到全世界各地采访，我们也专门观察了这个问题，发现其实啊，实事求是的看，可能到现场看这个问题跟我们在直播间里或者说在办公室里想象的还不一样。怎么说呢？其实有很多现在拿 GDP 来衡量，很多所谓发达国家它那个网速和资费相比，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它网速可能还不如我们，他们这个网络服务的价格可能会高于我们，当然也有很多方面比我们要做得好。所以说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两位如何客观的评价咱们现在关于这个互联网服务啊，从资费、速度、服务的响应水平等等方面，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不知道两位如何评价。还有就是这一次互联网大会之后，各方碰撞之后，能给提高服务能力以怎样的促进？ 应该说这个节目刚才您这个已经说了，我跟李老师已经是做过哈这类似节目。其实呢，就是说因为李总理提出来以后呢，我记得当时工信部部长曾经非常快的回应说，我们很快就做到我们这个提速降费啊。但是当时在节目当中好像我说了一句比较气馁的话，我说不会马上实现啊，不会近期。为什么？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我们一直不做。 那不做里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是处于一种垄断状态。比如说你的光纤的铺设，那我们说从技术角度来讲，从目前的服务器来讲，你达到这些速度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的光纤在这个硬件设备铺设当中，技术标准你是这么设计的，就是说我们的路已经八车道了，你最后跑的不是八车，你非让它跑两道车，那是另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是这样？那么我认为这个垄断现在这个要不解决的话还是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降费，比如说你现在是这样，20兆，我们是1680，在北京啊，在其他外地要便宜一些，1680包年，无限量上网。那么4兆它是多少钱？它也1680。那么你就明显的是不合理。我占你带货占4兆，你为什么要这个价钱？那么1680是我知道是李总理提出来之后，当前面就是1680，李总理提出来之后，他还是1680。他说了，我现在就是这个增速了，但是这个速度怎么测？你怎么知道你增速了？然后如果说他没有达到这个速度，他会说了，这是你的这边的问题啊，方方面面这个就是他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套用一句，咱们较个真儿的话，按照我们各共正常，我既然签订了1680包年的合同，你应该达到20兆，你达不到就是虚假诈骗，对吧？这个我们消法里边都有规定的。 对。 那么好，那么谁来说？工程师说没问题，我们就是这个速度，你这不是那是你的问题。那么有没有第三方？那么这些问题在没有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还有除了这个三大运营商，我们还有很多现在拿牌照的小民营机构，他也在小区接入了宽带，但是注意他的宽带接的谁的？还是三大运营商的，他从你这租了带宽而已。 嗯， 我想这方面呢，我个人主张就是说，就是网信办呀，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责，其实就是说推动这个互联网的普惠服务。监管里面其实要分清两个子成分，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安全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也要推动网络的公共服务普惠化的问题。实际上这个10年前就有国际公约的，中国也是加入了的。推动网络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意味着，我是觉得不仅仅是赚钱那部分，更重要的它应该是保证，咱们习主席在这次也提到，我们5年内要村村能上网。 嗯， 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打算有1000多亿，大概是1400亿的投资，能够推进这个计划到了老百姓农民的这个家里。 嗯， 这一条我觉得能实现啊，就彻底改变了整个的中国的互联网服务的面貌。 嗯，两位都对互联网服务的这个面貌，对它的服务标准提出了要求。刚才我们记者在谈到这次大会服务非常周到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用互联网标准。那么这两天我也看很多分析都在说，当今社会要用互联网思维来看产业发展和产业融合。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什么样的思维能够符合未来互联网带给我们服务这样的标准？ 其实也简单，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说你什么事情要想到互联互通互享的问题。 嗯， 换句话说要知道共享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为什么这次请了一些代表，我注意到了是挺逗的，比如说像滴滴打车的这个还有曹国伟这样的，一个是做互联网，所谓比较重视这个老百姓服务打车服务的，还有像曹国伟这样的做手机视频啊，网上新闻啊，这些新闻服务的，为什么要找他？ 嗯， 其实我觉得想清楚了，就是说这些人知道怎么用共享经济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服务推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嗯，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或者说是脚踏实地的东西，落地的东西。 嗯，就是邀请最懂得服务体验的这些人来共享经济。 对。 互联网思维呢，实际上就是以后不会再永远提这个话了，因为互联网就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像我们的空气、水跟电力一样不可或缺。走到哪里，如果说你做的事情没有做成，那一定是没有网络。 好，就像两位刚才为大家介绍和分析的，那么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无论是规则和服务势必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升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看到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有关规则和技术有关服务的碰撞交流，可以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中国在搭建的这个平台上，甚至更广泛的范围内的讨论还会更加激烈，还会更加热烈。那么一个规则有序和平共处的网络空间也正在规范发展形成。

上西逢酒会之类的，哎，玲珑忍。那么这个按京戏来说怎么论呢？那当然也是啊，很明摆着显然的嘛，哪出啊？